纪念作曲家金元君生日100周年音乐会26号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，有文学艺术、新闻出版等部门干部、创作家、演员、记者、编辑、艺术教育机关教师、学生和遗属观看，还有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夫妇、外宾和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应邀观看。人民艺术家金元君生前创作出许多富有革命性的名作，来拥护了朝鲜劳动党。音乐会以合唱《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》《金日成将军之歌》开始，推出了金元君作品等各种节目。